哈利波特与火焰杯第二十章第一个项目第五十六集。 他跟着穆迪走进办公室，两人都进去后，穆迪把门关上，转身望着哈利，那只魔眼和正常的眼睛同时盯着哈利。 你刚才做了一件很有风度的事，波特。 穆迪轻声地说。哈利不知道怎样回答，他压根没想到穆迪会是这个反应。 坐下吧， 穆迪说。哈利坐了下来，环顾四周。办公室的前两位主任在的时候，哈利曾经来过这里。洛哈特教授在的那些日子，墙上贴满了洛哈特教授本人笑眯眯的眨着眼睛的照片。卢平在这里时，你经常会碰到一些十分奇妙和新鲜的黑魔法动物，那是卢平弄来让他们在课堂上学习用的。现在办公室里放着一大堆稀奇古怪的玩意儿，哈利猜想这些都是穆迪当奥罗时用过的东西。在穆迪的办公桌上有一个东西，像是裂了缝的玻璃大陀螺，哈利一眼就认出来了，这是一个窥镜，因为他自己也有一个，不过比穆迪的这个小得多。在一张小桌子的角上放着一个古怪的东西，看上去有点像金色的电视天线，不过扭曲的特别厉害，不停地发出轻轻的嗡嗡声。哈利对面的墙上挂着一面类似镜子的东西，但照出的不是房间里的情景，里面有许多黑乎乎的人影晃来晃去，但都模模糊糊，看不真切。 你喜欢我的黑魔法探测器是吗？ 穆迪问道，他一直在仔细打量着哈利。 那是什么？ 哈利指着那个扭曲的金色天线问道。 探秘器，探测到密谋和谎言时就会颤动，当然了，在这里派不上用场，干扰太多了，到处都有学生为自己没做作业编造谎话，我搬进来以后他就一直嗡嗡叫个不停，我不得不把我的窥镜弄坏，因为他一刻不停的鸣笛尖叫，太敏感了，方圆一英里之内的动静都能探测到，当然了，他能探测的可不光是小孩子们的把戏。 他用粗哑的声音说道。 那面镜子是干什么用的？啊，那是我的照妖镜。看见那些鬼鬼祟祟的人影了吗？我如果看清了他们的眼白，就真的遇到麻烦了，那时我就要打开我的箱子。哈， 他短促而嘶哑地笑了一声，指着窗户下的那只大箱子，那上面有七个排成一排的钥匙孔。哈利正猜想箱子里会是什么，忽然穆迪的下一个问题又把他拉回到现实中来了。 这么说也发现了火龙的事什么？ 哈利迟疑着，他一直在担心这个，他没有把海格违反章程的事告诉塞德里克，当然也不会告诉穆迪。 没关系， 穆迪说着坐了下来，呻吟着伸直那条木腿。 作弊向来是三强争霸赛的传统组成部分。 我没有作弊， 哈利明确地说。 我是偶然发现的。 穆迪咧开嘴笑了。 我没有责备你孩子，我从一开始就告诉邓布利多他尽可以发扬高尚的风格，但我敢说卡卡洛夫和马克西姆绝没有这样超脱，他们会尽可能把一切都告诉自己的勇士，他们想赢，他们想打败邓布利多，他们希望证明他只是一个凡人。 穆迪又发出一声嘶哑的干笑，那只魔眼滴溜溜地转得飞快，哈利看着都觉得恶心了。 那么你有没有想好怎样通过你的那条火龙呢？ 穆迪问。 没有， 哈利说。 哦，我是不会告诉你的， 穆迪生硬地说。 我不能偏心是吧？我只想给你一些善意的泛泛的忠告。第一条是发挥自己的强项。 我没有强项， 哈利脱口而出，想收回也来不及了。 对不起，我不同意， 穆迪粗声粗气地说。 我说你有强项你就有强项，好好想想。 你最擅长什么？ 哈利拼命集中思想，他最擅长什么？哦，那是显而易见的， 魁地奇。 他干巴巴地说， 那几乎没什么用。 那就对了， 穆迪说，死死盯着哈利，那只魔眼几乎一动不动。 据我所知，你的飞行技术很出色。 不错，可是…… 哈利望着他说， 我不能使用扫帚，我只能带着魔杖。 我给你的第二条泛泛的忠告是…… 穆迪打断了他，大声地说， 念一个简单而有效的咒语，使你能够得到你需要的东西。 哈利茫然地望着他，他需要什么呢？ 好好想想，孩子。 穆迪小声说， 把他们联系起来并没有那么难。 突然哈利脑子里灵光一现，他最擅长飞翔，他需要从空中越过巨龙，这样的话就需要他的火弩箭，而要得到他的火弩箭就需要…… 赫敏！ 三分钟后，哈利飞快地冲进温室，走过斯普劳特教授身边时，匆匆向他说了句道歉的话，然后压低声音对赫敏说， 赫敏，我需要你的帮助。 我不是一直在帮助你吗，哈利？ 赫敏悄声回答，他正在修剪振翅灌木，一双眼睛在颤动的灌木丛上睁得圆圆的，里面满是焦虑。 赫敏，我必须在明天下午之前掌握召唤咒。 于是他们开始苦苦练习，两人没有吃午饭，直接找了一间空教室。哈利集中全部的意念，迫使房间里各种各样的东西朝他飞过来，他仍然没有完全掌握。书本啦，羽毛笔啦，总是在飞到一半时泄了气，像石头一样落到地板上。 专心，哈利，专心！ 你以为我在干什么？ 哈利气呼呼地说。 不知怎的，我脑子里不停地冒出一条特别大的火龙。好吧，再试一次。 他本想逃过占卜课继续练习，但是赫敏坚决不肯放弃算术占卜课，而如果他不在，哈利留在这里就毫无意义了。因此他只好又花了一个多小时忍受特里劳尼教授的唠叨。特里劳尼教授用半节课的时间告诉全班同学，从当时火星与土星的相对位置来看，七月份出生的人将有突然惨死的巨大危险。 那倒不错。 哈利大声说，已经无法按捺内心的怒火。 但愿时间不要拖得太长，我不想忍受折磨。 有那么片刻功夫，罗恩似乎想要放声大笑。他的目光无疑是与哈利的目光相遇了。这是许多天来的第一次。但是哈利还在生罗恩的气，没有理会他。在这节课剩余的时间里，哈利一直在桌子底下用魔杖吸引小东西朝他飞来，他总算是一只苍蝇飞进了他的手心，但并不能完全肯定这是他召唤咒的威力，也许是那只苍蝇自己昏了头吧。占卜课后，他强迫自己吃下几口晚饭，又和赫敏一起回到那间空教室。为了躲避教师的注意，他们还穿上了隐形衣。他们一直练习到午夜以后，本来还可以再待一些时候，可是皮皮鬼出现了。他假装认为哈利想把东西都朝他抛去，便开始抡起椅子在房间里乱扔。哈利和赫敏趁着声音还没有把费尔奇吸引过来，赶紧离开了那里。他们回到格兰芬多的公共休息室，谢天谢地，里面空无一人。凌晨两点钟时，哈利站在壁炉旁边，周围堆着许多东西，书本、羽毛笔，几把翻倒的椅子，一套旧的高布什，还有纳威的蟾蜍来福。就在刚才，哈利才终于真正掌握了召唤咒。 好多了，哈利，真是大有长进。 赫敏说，他显得很疲倦，但十分高兴。 现在知道，下次我绝不会魔咒， 该怎么办了？ 哈利说，把一本如尼文词典扔还给赫敏，准备再试一次。 就拿一条火龙来威胁我，没错。 他又一次举起魔杖。 词典飞来！ 厚重的词典从赫敏手中腾空而起，飞到房间的另一边，被哈利一把接住。 哈利，我认为你真的掌握了。 赫敏高兴地说。 但愿明天还能成功。 哈利说， 火弩箭比这里的东西远得多，明天他在城堡里，我在外面的场地上。 没关系。 赫敏肯定地说， 只要你真正集中一年，全神贯注，他就会飞来。哈利，我们最好回去睡一会儿，你需要休息。 那天晚上，哈利一直把注意力全部集中在学习召唤咒上，内心一些茫然的恐慌暂时离开了他。然而到了第二天早晨，他们又全都回来了。学校的气氛非常紧张和兴奋，中午就停课了，让全校学生有时间到下面火龙的围场上去。当然了，他们并不知道会在那里看到什么。